12:05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这一个礼拜的青春点点点呢，在一开始都是刘明湘的歌曲，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不管你要醒着还是要睡着的，欢迎你继续锁定飞碟电台 FM92.1，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现在 Rose is in the house。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明湘。 是的，刘明湘整个礼拜都会在这边陪伴着我们。 耶、 好，那前几天呢已经知道了刘明湘非常的在意自己的音乐表现。 对， 所以就让我很好奇，不禁让我好奇你在啊，不对不对，我在开始聊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祝生日寿星生日快乐？ 而且今天生日寿星好多、 好，今天我们有对自己的歌声异常要求的 Rose 要唱生日快乐。 台北的 Grace 说，929是我的36岁生日。我听青春点点是从今年开始，我老公是你们的忠实听众，他说呢，边晒衣服边听节目是很享受的事， 非常疗愈，做家事听那个不用脑的节目最棒了。 现在我们一家四口每天开车上班上课的时候听你们节目，就觉得好快乐开心。我的生日愿望是希望我爱的老公，我的两个小孩健健康康，因为只有健康我们才可以无忧的享受每一个快乐时光。 嗯哼。 还有呢，台北的阿布说，929是我的34岁生日，今年最大的生日愿望是希望目前正在休假养身体的我身体可以早日康复，然后未来可以做更多公益的事情。 嗯哼， 他想要听有点欢乐的、快乐的生日快乐歌。 好， 还有嘘嘘929是我21岁的生日，从国中就开始听点点点到现在，虽然中间不小心断掉了一段日子，但是我好喜欢你们哟，希望你们可以祝我生日快乐。 今天晚上我们的生日大使就是 Rose 了。今天那个现在吉他老师还没来，所以我们必须要请 Rose 清唱。 清唱没问题。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明湘是一个很会撒娇的女生吗？ 蛮会的，我觉得。 你的声音很适合哎。 对，我常常会撒娇、塞奶这样子。对， 所以你塞奶都是说哪些话塞奶？ 就是哎呦，不要这样了，哎呦。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你要什么都给你。 太棒了，好，就像刚刚 Rose 在问说，嗯，我可以这样说吗？其实就真的很少人可以受得了的啦。 真的吗？ 很少人可以受得了。 因为我觉得我这样的讲是不是就是比较礼貌，就是还是要问，就是可以吗？因为曾经就是可能太直接，然后觉得对方可能就觉得太有一点太冲这样子。 可你的声线还会让他觉得很冲哦，就是很直接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就很担心，所以我每次就后面就会加一个可以吗，或者就是直接 有点轻做结尾就行喽。 可以吗？ 这样对吗？ 对。然后我经纪人就说。当然可以啊，可以啊。 哦，你模仿他模仿的好像哦。当然可以啊。 好，所以就是在因为这一次就是这张专辑里面听到一些很细致跟很细微的声音， 嗯， 然后那个东西其实是很，它不是放出去的，它是比较收起来的， 嗯， 的那种感觉。那可是一般我们在唱歌的那个概念就是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我们就把气唱出去嘛，就是不会有那种，就是很细，然后譬如说叼到什么喉咙的气音有百分之多少什么什么，那这个是你在就是这七年的唱歌过程当中所开始练习的吗？还是你一开始其实你就知道这个比例的调配？ 其实就是我唱歌，因为我唱歌没有受过什么就是 训练， 对，所以就是可能这七年的就是听一些新的歌，然后就是练歌的时候，就是自然的就是这样子唱歌，可能以前就是可能会模仿像 Mariah Carey、 Whitney Houston 就是爆发力的那一种的，但是开始唱比较可能比较小平的歌或什么的，就是那些收音尾音就是比较就是 就是当然就比较注意到，然后可能就是要控制我的气， 嗯， 然后就就自然就发出那种声音。对， 所以就像你这么在意，就是你自己的声音，你自己听起来好不好听。那如果进录音室的时候呢，进录音室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制作人或是配唱老师然后再听你的声音，有没有过他觉得其实唱不错，可是你自己觉得不行的？ 当然就是有时候就是可能那个音没有唱上去或什么的，或者尾音没有处理的漂亮的话，我会一直想要就是再重新，可不可以再重新唱重新唱。 你会一直跟说，哦，老师不好意思，我觉得不好，我要再唱一次。 对，就是我会说真的吗？因为他们会觉得 OK 可以了可以了，我说真的吗真的吗，可不可以再唱一次。但他们有时候就是说不用不用没关系。 如果有一天是你自己当你自己专辑的制作人，那张专辑应该永远做不出来。 会这样吗？ 应该可能会比较久啦，但是还是就是还是要让一下啦，就是不能太要求完美啦，我觉得这样子也会给自己压力太大啦，然后自己会太 go crazy， 所以还是要 easy going 一点啦。 而且有的时候其实你自己觉得没有处理好的，也许只是因为你的耳朵的习惯，就你觉得因为你已经先设想好我要这样唱，然后我觉得这样好听，对，然后最后你出来的时候，也许你在比较左边一点点或比较右边一点点，然后没有在你设定的那个 route 上面。 对，因为其实像我现在戴耳机，我听了这个声音，然后可能把耳机戴拿下来，然后听外面的喇叭，其实那个会不一样。 是啊， 也会差。 啊、 然后现在可能就是播音乐，有时候戴那个 in ear 就是耳机也会差，所以就是就是尽量不要想太多， 这是新课题。 对对对，因为觉得有时候那些瑕疵也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好的东西吧。对，就是有时候太完美， 那反而很像假，那很不真实。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唱这个从醒得到愿意睡着，其实我听的时候还是会听到我走音的地方。 你现在你说你听就是已经录好的 CD 版本， 刚刚 对, 对， 你说刚我们播出来的那个吗？ 对，专辑版本。 现在是要逼我们就是再听一次，然后 我觉得你告诉我们，就明天我们来听几分几秒，你那边不满意， 然后你指出来，你说 真的吗？ 对， 哦，好啊，可以啊。 那我们现在再听一次， 真的吗？ 对对对对， 好，就是有哦。那我要先提早跟你们讲吗？或者 就只 是快到的时候， okay, 所以你已经非常确定，你知道那个点在哪了？ 对， 好， 一吸一吐的吐。 一吸一吐的吐啊！ 对， 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楼明香的耳朵跟我们的耳朵有没有不一样？ 是在录音室做专辑的感觉吗？ 这边是一个闭着双眼写下一整天疲劳的国度，这边是大家互道晚安或敞开心胸说话的国度，我坐麦轻摸着晒后窗。 还 OK， 哦，很棒很棒。 很棒，超棒的。所以等一下进这个主歌，就第一句就一吸一吐。 好，第一句主歌一吸一吐。 或许这该是个平淡的过程，如同呼吸般简单，一吸一吐。或许这不该是慌乱的，谁碰到我的？ 一吸一吐，那不算，那不能算是滑上去吗？你想要直接到那个地方，是不是？ 就是有一点转音太多，好像。 嗯，你这个申诉我们要驳回。 对啊， 我们要把你这个案子退回。 对啊， 你不能再上诉。 OK， 很棒很棒，我很棒很棒。 然后我觉得就是很不一样的方式，就是像是刚刚 Rose 自己说觉得这首歌有瑕疵，然后请大家一起听。我不知道其他就是各位听众在收音机旁边的感觉怎么样，可是我会比平常就是认真1000倍在听这首歌。对，因为我会想说到底在哪里，我要听到的那种感觉。 那不会有种刻意找茬的方式吗？ 可是就是那就会变成你很专注在听一首歌，那个感觉是跟平常很不一样的。对，就平常的音乐其实就像刚刚说的嘛，在做家事，你在晒衣服，你在拖地板，你在写功课，然后就放着收音机，然后就它就这样过去了。对，跟刚刚那个听觉感受很不一样。所以好 Rose 的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在10月2号的时候会发行，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对，倒数四天 。 Oh my gosh！ 然后发行之后呢，在隔一个月，11月5号的时候呢，有一场演唱会。 对，11月5号礼拜六晚上8点即将办我的失眠陪伴系女生刘明湘发现新音乐 Live 现场音乐会，地点呢在三创生活园区5楼的 Clapper Studio。然后有什么详细情形，请上我的 Facebook 或微博搜寻刘明湘就知道了。 一天比一天顺， 真的耶， 一天比一天顺，对对对，一天比一天顺。然后在这个明天 Rose 也会来，然后在所有现在在收听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的听众，就是有什么任何的问题也请把握机会，就是在 App 上面留下来，我们才可以及时的问一下 Rose 这样子。 真的时间过好快哦，已经礼拜3了， 对， 只剩2天了。 对，所以还是要问一下你今天在做什么。 我今天去健身房，然后今天补了头发， 因为 补染，因为我礼拜一就是有记者会，然后所以就是要稍微补染一下， 再抖一下， 对对对，所以就在那里好几个小时， 对， 在写歌词。 而且我觉得宣传期女明星真的很辛苦，你知道，从之前拍照，你就要维持在那个状态，发片也要，宣传期也要， 对对对， 太辛苦了。 所以我就一直忍着，就是还是忍着不吃那些甜点啊之类的。但是你知道，我可以承认，我今天有去 7-Eleven 买我最爱吃的爆米花，然后就摆在我桌子上。 但没有吃， 但就没有吃，就放在那里， 就看着他吗？ 看着他，我觉得这个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有点 意志力的考验， 对对对 ，test， 对。 因为我想到小时候我的补习班老师说他的女儿也是就是被人家说他很胖，所以他下定决心要减肥，然后他晚上去房间发现他的女儿抱着可口可乐瓶在睡觉。 真的假的？ 然后还是觉得就是我不能再喝了，然后可是我又真的很喜欢，所以他就抱着他睡觉。 对，就是有点安全感。 妈妈就觉得你喝了吧，就是不想阻止你，就觉得很累。 对，真的有一点， 但没有办法。 对，没关系啦，就是我觉得记者会后我可以吃一点点也没关系啦。 对，就是我觉得需要人是需要奖励的。 对呀、啊， 对，不可以一直就是说我不行不行不行，因为那个东西会爆炸的。 真的真的， 对，会突然有一个崩溃的地方，也许是用疯狂花钱的方式发泄掉，也许是疯狂大吃的方式发泄掉， 对， 反而更不好。 对，真的。 刚刚我听到你说你在写歌词，在写什么歌词？ 对对对，因为我都会跟朋友一直在写歌啦，然后就是有空出时间的时候，就是会试着填歌词，然后这首歌是我好朋友那个刘威的写的，然后他就请我写歌词， 然后我就觉得还不错， 所以已经就是曲子已经写好了、嗯、然后他有告诉你说这首歌想要写些什么样的故事吗？ 对对对，有有有，然后我们两个也就是就是有这个想法， 嗯 嗯 对，然后就是先用英文歌词，然后之后会再就是、 试着翻成中，看可不可以变成中文。 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嗯 嗯。所以还没写完，但是快写了，快写完了。 所以未来也许就是可以听到 Rose 唱歌，唱这首新歌。 对，就是其实虽然这张专辑没有我的原创， 嗯， 但是我这段时间都有在跟朋友一直在 写歌， 练习写歌，然后希望如果有机会发第二张专辑，就是可以收我一些 自己的作品。 对， 好，然后也很期待就是。就你耳朵这么 picky 的话，还蛮期待你自己当制作人的、啊，就配在录音室配上。 下一张是六年后，明翔说：“我终于就出来了。” 不会不会不会让大家等那么久。 哎、欸，可像有人说，不要一直笑好不好？我要恋爱了。 你说我吗？ 对啊，听到你笑，他受不了。 好， 那我不笑了。今天谢谢 Rose， 然后 Rose 今天最后还是要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 对，我超爱这首歌。 OK， 是方大同的新歌。 嗯， 虽然是一个合唱跟张靓颖的歌， 嗯， 但我就自己一个人唱。 嗯嗯嗯， 叫无所谓。 而且真的非常方大同，就算就是那时候Rose 在唱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这是谁的歌，可是听他那个旋律跟节奏，还有那个 melody 的走向。 对， 就觉得是方大同。 对，对，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方大同，就是他出他第一张专辑，就是那个爱爱爱，还有 Love Song， 对对对、 嗯， 然后就立刻被他的音乐吸引到，就觉得哇，怎么亚洲有出这种的声音、 嗯？ 然后他们也很欢迎这种 R&B 风的歌曲，然后就觉得他真的有把这个 R&B 的 style 就是。整个就是打开这个市场、嗯嗯、然后就是所以就觉得我很支持他，然后就是很爱他的音乐，然后一直都有在做突破。 嗯， 对， Rose 从小也是听就是90年代 R&B 长大的吗？ Yes， 对，全部都是黑人。 但是在现在听你的东西就是还好，这个东西被拿掉很多啊，对不对？ 嗯，因为我觉得 你说台湾的听众可能、就是、或华人听众还没有办法接受，是不是？ 我觉得反而我越来越喜欢，就是我现在唱歌的这个风格， 嗯， 就是比较可能抒情小品的，有点轻音这种的疗愈的这种的路线，嗯，可能也是因为我这七年的经验，一些失恋的经验，对，就是我觉得我不用再模仿那些飙高音的 Mariah Carey、Whitney Houston， 我反而觉得我唱那些像《飘过来看你》、蔡健雅、方大同的这种歌，我就觉得 舒服， 很舒服，对，很爱， 嗯嗯、 对。 那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刘明湘 Rose 的《舒服的无所谓》。 好。

的家，它不是现在，它这个每个设计人与人沟通的未来。重要的为人，不就为人，工作认真，工作认真，昼夜不分，昼夜不分，难受本分，难受本分，工作像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 方大同在12:34，欢迎继续回到飞碟电台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呢，在送走了 Rose 刘明湘之后，我们再度欢迎一位一样 他是漂洋过海回来， 对，漂洋过海来看我们的。 Oh my god！ 一开始是这个吗？一开始就是这个吗？然后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于英国的刘宪胖小子。 靠你！ 干嘛 ？London 的刘宪胖小子， 不是我放这首歌，他真是刘宪胖小子，他是 Fat Boy Slim， 我知道，但他 来自于啊什么？ 他来自英国吗？ 对对对，欸、不是啦不是啦，来自英国是你啊，好好好好，他是来自英国。好，那个刘宪胖小子，你今天 刘宪胖小子，也许你在周末白天你曾经听过刘宪胖小子以环保小尖兵的身份的 在两年前，对不对？在两年前， 对，或者是什么有爱情故事的时候他也会登场。 Love Story 小飞啊，是不是 小飞来？你觉得这故事 你为什么选择这部电影呢？ 可以跟我们说说这个女主角大概是怎么样呢？ 对， 因为有很多爱在里面。 小飞，听说你今天去看了BJ 有喜， 哎，我很爱， 是有什么喜呢？ 有很多英国的影子在里面。 好，那小飞之前在 之前蛮久以前了，对不对？几年前啊，在飞姐从助理开始，焦哥的助理。 哇，天哪，我已经忘记他人生 前了。 七年前，那个时候还是大学生， 大学四年级。 对，大学生，然后来进飞的电台当焦哥的助理。那后来毕业了之后，刚好有一个就是可以当制作人的缺，然后开始当朱姐的制作人，然后当制作人当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就可能看了太多，你知道有很多书，就是那种就是要出去，要 人生就是要不停的出走， 对，要离开舒适圈，要去找自己，然后这些书可能都会寄给那种飞碟，譬如说朱姐啊、Melody 啊，就这些 DJ 们，然后身为他的制作人，看了太多这种书，就觉得对，我要出去， 对，我不能只是纸上谈兵， 然后就真的出去了。对，那出去了以后，那个时候是刚好那一年刚好是英国开放working holiday 打工度假的第一年，而且还是抽签制的，而且只有1000个名额， 不是第一年 啊，第三年， 嗯， 然后只有1000个名额，所以要去的人都还要抽签。他一开始只是抱着说我就抽抽看啊，我不知道会不会上啊，没想到就抽上了。 对， 抽上了以后觉得机会难得，就必须要去， 一定要去。 然后我一直记得小飞在电台的时候就会一直说，哦，就是我英文很烂，哥教我英文或者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他自己就拿一大堆 英文书开始阅读句子， 对，然后就想要认真学英文。但是后来就是上了几次课以后发现没有，这孩子其实没有真的很认真想要做英文，他的 love story 永远都写不完，就不要再烦他了吧，这样子。然后结果后来在英文也没有真的， 天哪，你是在朗读他的维基百科吗？ 对，就也是，其实这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就是你没有准备好的一天，你其实就是去了，对不对？ 对，我那时候我印象超深刻，就是我决定要去，然后我记得马克还跟我说下个礼拜桃园机场见，因为就是 你干嘛跟人家讲那么触眉头的话？ 可是我那时候其实也真的超紧张， 你自己还记得讲过这种话吗？ 我不记得。 你看看他可是烙印在心上，他从来没忘记你跟他说过这句话。 对，所以我就想说，好，马克这么看衰我，不能让他轻易看衰。 嗯， 然后的确我那时候 就是钟小飞的个性很不服输，你知道激将法，你知道跟他说，我就是赌你不敢。哦，这不能再 用。我赌你现在不敢裸体， 之类的，对， 很容易被塞隆。 好，所以好，你就去了英国，然后呢？ 然后我就抱持着，对，我当然知道哦，很美这个梦。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就有准备，就是我最差，反正一定会有工作嘛，就跟在台湾一样，很多工作机会你要做跟不做。所以我那时候抱持着最差，我就是去打黑工。我去穿一趟洗碗，总有这个职缺吧？这个职缺可能不需要英文，但是我可以有机会讲英文， 在那边生活下来， 对，就先生存下来。所以的确，我也是就带着我的履历，然后就到了英国第三天，我就去川趟找工作。然后当然就是你去，你就想说哦，从一些什么楼面，连楼面这个工作，楼面就是可能招待，你都有点害怕，就想说我要跟外国人怎么介绍菜单。所以我后来想说啊，不然我摇真奶好了。所以我就第一份工作就是摇真奶。然后的确，你就是客人就是一半外国人一半亚洲人，所以你就是慢慢的从很简单就是 How can I help you 这种 How can I help you， 对，要用英国腔 How can I help you， 你用 Hot water What 是 water Water 对，然后反正一开始其实连很基本的对话有时候都会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你就是来到国外你就得讲，所以你后来也开始学会胡言乱语没关系。有时候我会跟外国人真的讲到，就是我自己都会笑，因为我觉得你真的听得懂在讲。但是人一定有肢体语言，然后加上其实外国人对你没有那么苛求。如果你是一个观光客，或者他知道你是外来人的身份，他其实不会说哦你文法错，不会，你真的就是讲到了 keyword， 然后你有肢体语言，他就可以，你们就可以沟通，沟通就是这样开始。对。 好，所以一开始第一份工作真奶，然后摇了多久开始换下一份？ 摇了4个月。 然后为什么要换？ 因为那时候我住一开始也是先找台湾的房东。然后我住之后就房东看我爱煮菜，然后他一直想开台湾餐厅，所以那时候他就问我说要不要一起开个餐厅。然后我就觉得我在台湾一直也很有梦想要 开店， 开个店。 我们还是不是古亭旁边那个 那条巷子、嗯、那个店面是不是要出租、嗯、以后我回来我们就要租那一间、嗯、我们就要中午卖什么、嗯、晚上卖什么。 对，那时候我就想说好啊，不然我来试试看，反正来国外就是什么都要试。嗯，所以我就好，那我们就来开个店。所以真的是从我那时候曾经有一度在工地工作，就是 工地， 因为餐厅要装修，然后老板就是我已经就是辞掉真奶，然后就是等于全心全意要把这间店开成功，所以你就得哦，从真的是搬水泥，就是帮忙工人，这很多啦，就是慢慢做，然后建立菜单，然后甚至你餐厅开好，你还要试外国人的口味跟台湾人的口味有什么不一样， 有没有差别？ 嗯，所以就是慢慢，后来餐厅也好了，然后我们地点不是开在川辣汤，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客人是外国人，你就要试着用英文去跟外国人介绍台湾菜， Spring Roll， 对，beef noodle soup 之类，牛肉面，然后甚至跟他有时候聊开，就哦，我们台湾还办台湾牛肉面节，其实也是透过你去跟外国人聊天，你才会有一点反思你对台湾认识有多少、嗯嗯、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嗯嗯、就像他们会问说你跟 China 有什么不同、嗯、啊，你的国家护照上面就有 China 这个字、嗯、很多东西你就是会去在跟外国人互动去想想这件事情、嗯嗯、然后后来餐厅也开了稳了，然后我就告诉我的房东说我来这边也不是就是跟华人工作，因为我从真奶到餐厅我 都还是华人老板， 对，那我就是来这边是要体验外国生活，然后我想跟外国人工作、嗯、然后试试看，对他们体系大家都说哦，外国外商公司很好，外国人、嗯嗯嗯、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说我要离开。 那餐馆做了多久？ 也是四五个月、 okay. 然后老板说我们一起革命来的、嗯、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我在台湾老板这样开口留我、嗯、我可能 就不会走了， 对，可是我到了国外我告诉自己我这一趟不是为了任何人，我为了我自己， 我为了我自己啊来个掌声 你好棒你好棒。 好，然后接着下来呢下一份是 我去 CK 工作，就是在、 哦、就已经直接投精品了，投百货公司。 对，其实CK 对他们来说算是 High Street 跟 Luxury 的那种精品、 嗯、 还是不一样。可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哦，我反正也是履历当传单在发，嗯，反正很多同事都问我说，欸，你当时怎么应征到这份工作？我就说我就 working。然后他们就露出那种不可置信，然后我就后来其实你真的在 CK 上班，你每天都会收到大概十几二十封的履历，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真的算幸运，就是我大概也发了时间，反正就是伦敦就是那几条逛街嘛， Oxford Street 然后 Regent Street 跟 Bond Street， 然后我就先从 High Street 的品牌就是 Regent Street 那一条开始投，然后就上了 CK。 嗯，其实那时候第一次英文面试也超紧张，然后我觉得因为刚好店长他们也是西班牙人，所以他可能也大概知道几年前的他可能跟我一样，所以他们也觉得反正我应征你，我也不是要求你英文多流利，反正你认真工作，你会英文沟通，你会服务客人就 OK，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也是刚好店长愿意给我的机会，所以我就开始跟外国人工作， 然后就去 CK， 然后 CK 待了多久？ 三个月， 只有三个月， 所以三四个月是一个 come down， 不是，是因为我那时候就计划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往精品，因为薪水差很多、 哦、 然后 就是普通店员的一般基准时薪跟精品业的时薪是不一样的，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签证只有两年，我知道只剩一年会很难找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要赶在一年，我还有一年的时间赶快跳我的终极 目 标 梦想。 所以我就是其实我 CK 一应征上一个月之后就开始找工作，因为精品面试它是一关一关，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是可能要四次五次的面试、 一轮一轮的， 对，所以其实这样你从找工作到面试上可能也是两个月三个月、所以我那时候就很赶，就是赶在我还有签证一年，我还有这个筹码可以去试试看的时候，对。 然后就上了 YSL。 对。 然后好，就是那个小飞差不多要回家了，所以我们讲一下他的那个丰功伟业就好了。就是刘宪胖小，英国的刘宪胖小子呢，他是这一年来，就他走了以后，我不知道 YSL 在对在。 你说销售成绩吗？ 谁要填补他的空缺？因为他是 YSL 大伦敦区 Greater London 整个销售区的 Number One Sales。 我有自己拍手。 修稿欸，修稿超级厉害这样子。对， 所以那时候进去你有给自己设目标吗？ 没有，其实阵痛期蛮长的。嗯，除了就是完全因为精品你要一对一面对客人，所以客人相对他们 要求 也高。其实有好几次我真的讲到我脸都红了。嗯，其实不止一次，就是那你当你脸红你避免这个情况，你回家就会努力想说我要如何经济自由，要如何应对。其实阵痛期真的蛮长，然后其实也没有想说我一定要争第一，也没有。我觉得就是 认真做工作， 对，就是顺顺的。有时候真的就是吸引力法则，当你我觉得啊，真的是你当你真的想要努力做好一件事情，其实大家看出你的努力，他也不会想要欺负你。然后当然有时候你讲到你也讲不下去，有时候因为你前面的服务是好的，其实客人有时候你跟他笑一笑，他也觉得他也是会微笑面对你。所以就这样顺顺的，然后加上因为你讲中文，你本身就又多了一份语文条件，所以像在伦敦它的精品市场就是三分之一的中东人，所以他们用基本的英文沟通。 是， 然后三分之一的华人，所以用中文沟通。然后三分之一是欧美人。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些客人你都可以把它吃下来。那只要你努力一点就不难。对， 太了不起了，今天好励志哦。 又被励志到了， 刘宪胖小子太励志了。赶快回家吧，快回家去吧。 最后 Andy 用讲话留电话手机， 快回家去吧。好，注意安全，晚安，之后见，拜拜， 拜。 间谍放送， 本世纪震撼弹宇多田光回来了。 付出，追名林琴跨刀合唱，只有两小时的假期。宇多田光全新创作专辑《魅影》。天气渐凉，冬天将至，出门在外补水很重要，随手保温瓶您带了吗？太和工坊坚持打造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专利触水口不锈钢工艺设计，让您享有全世界最高标准的安全保温瓶。现在周年庆活动开始，保温瓶买一送一，全款商品88折，还有更多优惠等着您哦。太和工坊坚持做最好的壶。 经历这个你，活成这个我。杨丞琳2016最强个人代表作《年轮》说：“陈建奇、吴青峰联手打造双版本呈现，9月14开始预购。EMI 飞碟20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们是原味觉醒。” Just forget, leave it behind.

是睡不着，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是三。 嗨，请问一下，我们的网络恢复了吗？ 刚刚一度断讯，是因为飞碟电台本大楼的网络断了，电力断了，但现在我们靠我们伟大的发电机正在持续供应中，所以应该是孙啦冰友。 好，也欢迎你可以继续使用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跟我们聊天留言，欢迎光临。 喵喵喵！ 1:02，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所以现在是要来接电话了。 顺便呼吁一下大家，因为我今天去看了一下马克信箱的箱子，觉得很干枯，想说大家如果你有放假，闲着也是闲着，寄封信来吧。 先跟你说说，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23639955，0223639955。然后呢，我们的来信地址呢是飞碟电台，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邮递区号是10084，马克信箱收就可以了。刚刚呢，英国刘宪胖小子说，他其实在英国的时候都还是会听飞碟电台，就是会听青春点点啦。 嗯， 然后他有说，其实有的时候他反而觉得 马克信箱好像有时候比现场更好听呢。 对，就听广播其实蛮奇妙的，有时候都会觉得说，啊，这预录的我不要听啦，我要听就是听即时的啊，就要现场的啊，我干嘛听人家录，就是录好的没有感觉嘛。 嗯， 对，可是他说有时候他觉得听马克信箱反而觉得好像还不错。 嗯， 可是马克信箱的时候上去 APP 发现，哇，那个留言真的超级超级少。欸，就会觉得好像，我可以理解，就大家想要听现场的感觉啦，好像你说不出哪里不好。欸，就是那真的就是一个 Kimoji 的感觉。 下午的时候曾经问过听众了，就是大家这么排斥， 为什么这么排斥预录？对， 他们是回答说有一种我们在上班你却去玩了 的感觉，被背叛跟背弃的感觉。 就留下我，平常不是一起奋斗的吗？可是那个晚上就比较不准吧，因为下午的确很多都是上班族，会觉得你，我们都在上班，我们都一起开心。 可是在晚上的时候， 晚上是一个很神秘的领域。 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今天的青春期543，你有没有什么青春期或是非青春期的问题啊、烦恼啊、心得啊、最近的触发、 啊、公开的啊？ 不想跟人家讲的，你可以匿名，反正不会被发现的。All right。 If you pay me, 今天晚上的第一位 and 目前是 one and only 的唯一一位0223639955，让我们敞开青春点点点的大门，欢迎你。你好， 喂，你好，我是张欣。 张欣你好， 哎，马克玛丽好， 晚安啊。 晚安，晚安。 张欣是有写信给我们的张欣吗？ 对对对，我在写马克信箱。 棒棒。那你不要把就是今天要讲的写到信里面 不会不会。 好哦。 对。 那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就是开学才3个礼拜，然后就放2天，然后觉得很废。 很 sad 哦。 很废啊，对啊，就 很废。 嗯，然后就暑假刚过完，然后都还没收，就是已经准备开始哦，我要收心，我要收心，就又放下。 宇宙一直阻挠你收心。 我要收心了，嗯，啊！怎么又有中秋节？我要收心了啊！怎么又台风加教师节？ 嗯嗯，然后觉得嗯，好像还在过暑假的感觉。 接下来还有连续假期吗？ 有啊，双十节啊，很快啊， 哦， 再过 3天， 对，1-2个礼拜就来了。 嗯 嗯，那张欣你是念什么的？ 我吗？社会教育。 他， 是我写在信里面哎。 不能说，不能说。 可以，可以啦，可以啦。 但社会教育是在念什么？社会教育哎。 要念很多哎，我看一下我的课表。嗯。 社会教育，好，请说，请说。 就是概论啊，然后我们还要学心理学，然后社会学。嗯。 好，社会学、心理学，你现在大一啊？ 对， 哦，所以现在问你也不准嘛，对不对？没有办法， 嗯，对对对对 ，OK。 就之后的课表我也不是很清楚， 可能等你念了2年以后比较有感觉。 好，我再讲。 对，晚安了，张欣。 好，晚安，拜拜， 拜拜。Bye。하지마 just whistle to my heart 그소리가지금나를이렇게설레게해 boom boom 생각은지루해느낌이 everyday all day 내곁에만있어도 zoom zoom 언제나는 silent 도도하지만네앞에 some darling 뜨거워지잖아 like a desert darling 널알아갈수록울려대는마음속그만내뺀넘어봐도내게 boy 이젠 checkmate 게만내가 win 난널제게안아줘줘세게눈가눈가로채탁을쳐낸내가이대로지나치지마요너도나처럼날잊을수가없다면We ba da ba da ba da. Can you hear? We ba da ba da ba da bum. We bum. Oh. We ba da ba da ba da. Can you hear? We ba da ba da ba da bum. This beat got me feeling like.来自于韩国的新锐团体，他们叫做，到底是黑色还是粉红色呢？他们是 Blackpink， 黑粉红。 嗯。 Come on now， 0223639955，欢迎你打电话给青春点点，在飞碟电台 FM92.1， 平常的一天的一开始，星期一到五，2到6的凌晨12点钟到2点钟的午夜闲聊广播节目，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等很久上门的第二位顾客来宾，你好。 喂。 嗨，你是？ 呀，是我吗？ 是啊。就是你。 真的假的？ 真的，这是真的。 我第一次打就打进来了。 对呀。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陈露比。 陈露比怎么这么可爱名字？ 露比， 我觉得嘛，我觉得玛丽本人的声音更可爱。 本人的声音，你说透过电话哦？ 对啊。 露比几岁啊？ 哇，我已经快30岁了。 哈？ 听不出来，因为听起来很像小朋友。 对啊， 是吗？ 对啊，那露比怎么这么晚还没睡觉？ 好紧张哦，因为我就是我现在是一个就是很废的研究生。 嗯哼。 然后 念博班哦？ 不是，我是大学毕业以后就是有工作一段时间，然后 才回去念。 对对对，去年才回去念研究所的。 嗯。那你的研究所是 EMBA 那一种在职的吗？还是其实跟小朋友一起？ 对对对，跟小朋友一起。 那你不会觉得？ 是嗯，对啊，我就是 小朋友很幼稚吗？ 幼稚是还好啦，就是可能我本人也比较幼稚一点吧，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欧巴桑这样。 对啊，那跟他们有办法打成一块吗？就是会跟他们一起吃饭，一起出去玩，他们的活动会真的变成朋友吗？ 还可以耶，我觉得我们班上感情很好的， 啊好哦、 所以聊天都不会有隔阂哎， 好棒、哦， 嗯，几乎不会，对吧、啊？ 嗯，所以你现在是完全没有在工作，你就全职在念研究所， 就是在学校打工而已。 嗯嗯，那你在念什么？ 嗯，我在念图文传播。 你本来就做这个有关的吗？ 不是，我本来是念大学的时候是念资管系，我是写程式的。 嗯嗯， 但是就是出社会工作以后，就我就是在做编辑嘛、嗯，然后就觉得做一做是还蛮有兴趣的，但是会觉得说，嗯，就是可能工作上遇到一些事情，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的专业不够，所以我才后来回去念研究所这样子。 哦， 嗯嗯， 为什么不继续写程式呢？ 我就讨厌写程式啊！我这辈子就是不要当工程师啊，没有啊，对，就是兴趣没有那兴趣啊，我没有办法想象自己未来30年一直在写程式。 嗯嗯嗯， 对啊。 好哦，露比。 啊，可以给我新登场吗？可以吗？可以吗？ 要啊要啊，正要给你新登场。 耶！ 新登场， 好开心哦！但我今天其实打进来不是想要讲那个，我是想要分享一件，就是我生命当中最近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快说。 就是我小时候没错啊，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有喜欢过一个就是实习老师。 嗯， 然后就是但是因为那个实习老师不是在我们班的，所以我跟他不熟、 嗯、 就是毕业之后就没有再有他的消息，但其实我一直有在偷偷肉搜他、 嗯、 但是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网络、 嗯、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就是真的找到他，就是可能实习毕业以后就是去哪里。 嗯， 但是呢就是我这学期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们学校有一个跟他同名同姓的老师、 嗯、 然后我就去修他课，就真的是他哎、欸！ 可是他以前是你的实习老师，就现在没有想到你长大他还是你学校就是教授那一类的老师。 对， 所以那时候你也没有想说先查证那个老师到底是不是他，反正先修再说。 对。就是他们的专业科目还蛮像的。 那 你有跟他相认吗？ 对啊。 哦，不好意思，我怕被他发现我漏搜他。 这不是很像今天周三动漫夜送了其中那种漫画剧情吗？一个什么老师？ 一个 BL 漫画， 18禁的 BL 漫画。 对对对对， 18禁的嘛。 对， 那我要去找找看。 那对 你对老师还有 情愫吗？他还是一样就迷人吗？ 很迷人呐、啊， 那他单身吗？ 对啊， 嗯，我想他应该是已经结婚了啦。就是，但是我觉得那个好像已经不是重点了。就是重点是，就是以前我是不，对对对，以前我是不敢，就是可能不敢去问他的联络方式，也不敢去跟他讲话的小女生。但是现在就是 现在是不敢去问他是不是单身跟结婚的欧巴桑。还是一样、啊、还是一样、 不是，我现在改去跟他讲话了，只是我觉得就是问他的那个是不是单身这件事情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就是追寻他这么久的自己，我觉得哇，就是 所以就算他单身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想象。 嗯，那个就再说啊，哈哈。 好，那个再说，反正重点就是你追寻了这么久，一直把它放在心上，可是终于让你遇到它了的那个兴奋的感觉。 对啊，我觉得人生真的太奇妙了。 太棒了，恭喜你。 谢谢你们， 谢谢你跟我们，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个奇妙经历。 你们太可爱了， 你们真的太可爱了， 是你可爱，是你可爱， 没有，是玛丽可爱。 好， 我希望之后还可以听到后续的故事啦。 真的吗？那我再写信去马克信箱。我以前其实有写过几封信。 好哦， 嗯， 等你来信。 晚安， 谢谢你们， 拜拜， 晚安，拜拜。 上个礼拜我有一个奇遇， 你也遇到你以前，我才什么什么那个广告是什么？很老的广告。 什么？ 我是你的高中老师。 哦，你是我的高中同学，我是你高中老师。 居然一人分饰两角。这是欧雷哦， 对，不然你刚刚本来想要接高中老师，怕我把你抢走，是不是？ 不是，我刚想说到底高中老师的前因后果是什么，我只记得 ending， 但是我忘记前面是什么 了。没有啊，就是在一个泳池畔，然后 是泳池畔，我为什么觉得是飞机旁啊？ 诶，还是我泳池畔记错了，是泳池畔吗？是泳池畔吧，我记得是泳池畔，然后在一个 party 然后相遇，然后经过以后，然后就你是我高中同学，女生说我是你高中老师。然后这个奇遇呢，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啊，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就立定志向说，就是我想要念政大嘛。然后后来我国三毕业的那一年，去了美国游学一趟，然后在那个游学团里面有认识了一位。在念政大经济系的姐姐，这样子。 那游学团年纪差这么多、哦？ 差超多的啊，还有三十几岁的人欸，上班族那种。对啊，然后那个姐姐就是也蛮 照顾你， 对，也蛮照顾，也蛮喜欢我的，所以就认我当干弟弟这样子。 What？ 怎样？ 你在说的是你几岁？ 我那时候15岁啊。 国三的你， 国三的我，国三的我 遇到一个政大的姐姐， 她大概 姐姐看你可爱可爱，说 19、20吧， 不如当我的干弟弟吧。 对对对对对，怎样？ 那请继续。 你现在是不是在想我国中长什么样子？我觉得你很过分，我觉得你很过分。 看你清纯清纯，可可爱爱的，认个弟弟也不错。 对，那后来就是还有断断续续的联络，其实整个高中，好像也没有约出来吃饭什么，其实没有欸。 那你们那时候是靠什么在联系 ？BBS， 嗯 ，BBS， 对。然后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就是每个大学，甚至有些。学校资管系自己就有加一个 BBS 站的那个，所以就偶尔会用 BBS 联络，很偶尔。然后后来到了考大学，然后我真的 上了政大。 对对对，其实我会上政大也是因为他的关系。 嗯，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很 focus， 我就是要念广电，所以我本来是第一志愿政大广电，第二志愿就是台艺大广电了。 嗯， 然后他叫我说，你不要冲动， 等一下， 你不要这个样子。 嗯， 对，他说就是你还是就是多填一些台政大的那个科系上去的。嗯，好，然后后来到政大以后有。 在政大见过面， 当然就在政大会见面啊，就中午会一起约吃饭啊或什么，可是也不是很频繁。后来他毕业以后， 可是约在政大见面时候，他回校园找你哦？ 没有，那个时候我一进去的时候，他可能大四吧。 哦， 就还对，就刚好， 嗯， 就还有遇到这样子。 嗯， 后来就是他就离开了台湾，他就去美国念书了。那个联系就真的断掉，因为 BBS 就开始 倒了倒，废了废。 对，台湾剩下就最大剩 PTT， 然后像很多什么政大猫空行馆啊，什么都比较就更少上去。我现在也不知道猫空还在不在这样子。结果就失联了这几年啊，也许10年有了吧。 嗯， 就他在前上个礼拜的某一天还是前天的某一天突然在欧马克的 Facebook 上面私讯我， 嗯， 对，然后我们彼此都没有这些联络方式， 嗯， 然后他就说 弟弟， 他就说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因为他还不确定是我， 嗯，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你是不是在比如说九几年的时候有 参加那个游学团， 对对对对，有去哪里哪里游学，然后我在电视上，我刚刚在电视上看到你，我觉得你好像是我失散多年的干弟弟。 很妙哦。 对，然后那一天我是早上醒来看到这个讯息， 嗯， 然后一看到以后我就天 姐姐 姐姐， 那姐姐现在人在台湾吗？ No， 她在 Chicago。 嗯， 对对， 是已经定居在那边了， 他已经定居在那边，而且我后来就是马上就传讯息，然后加他好友，然后他那个时候还没睡觉，他有加我好友啊，然后就看了一下他的 Facebook， 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在今年的时候结婚了， 嗯， 对，所以就刚好没有参加到他的婚礼， 嗯， 蛮可惜的。然后还有他，还有就知道他现在还是继续在很努力，就是以前那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很会玩的女大学生， 嗯。 但不知道他在课业上面的表现这么的突出跟优秀， 嗯， 然后后来在那是经济吗？念完之后，然后去台大念了研究所，然后念了也是商学方面研究所，然后就去美国了， 嗯， 然后在西雅图念完，然后去 Illinois， 现在在美国当教授， 哦， 对啊，然后就觉得缘分真的蛮奇妙的， 嗯 嗯。所以电视还是有存在必要的，可以 ending 是这个， 可以让就是很久不见的 你还有其他的哥哥姐姐妹妹弟弟， 你说 需要寻找吗？ 目前真的想不到哎、欸，因为你看十几年他是在尘封， 从来没听说过你的干姐姐， 对，没有听我提起过，对啊， 对啊。 0223639955 0223639955，青春期543，我们在苦等第三位顾客上门来。嗨，你好，我们的第三位顾客，你是？ 欢迎光临。 Hello， 马克玛丽。 嗨。 Hello， 我是 Jack。 嗨 ，Jack。 Yep。 Jack， 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因为刚刚听到你们在分享那个很奇妙的久违重逢的缘分， 是是是是是。 嗯。 对，那我多年前也有一段这样很奇特的经历。 嗯。 那时候我刚从美国念书回来。 嗯。 然后。回台湾之后，那大概过了一年多，走在我记得是罗斯福路跟辛亥路的交叉口。 嗯， 我那时候刚好去那边有办事，然后我骑着摩托车骑上人行道准备停车。 嗯， 然后架起脚架那一瞬间，我看一下旁边的那个一个外国人。 嗯， 他一抬头，啊， 发现是 就是我在美国教我英文的老师。 哈，就停在你旁边？ 对，一个美国人。 嗯。 那我还记得他叫 Michael、 Hi、 我那时候我戴着安全帽叫他 Michael， 他还四处张望一下，想说奇怪谁在叫他。 嗯， 后来我把安全帽给拿下来，然后再叫他一次，他回头看我，他自己也吓了一大跳。 嗯， 那我还记得他那时候他说，因为他是信主耶稣的， 嗯， 他就说了一句英文，我有点忘了，简单的讲就是说什么啊，这个好像是一个神迹啊，或者是神恩典。 哇、wow, it's a miracle。 对，就是我完全不知道他要来，他也那时候也没有跟我讲过他会来， 还是他讲的其实是有点中文腔的英文，有点 啊，没有， 有点英文腔的中文说，兄弟，你醒觉吗？ 应该不是讲这句话 哦。 绝对没有。他、哦、因为他的中文其实那时候并不好， 嗯， 然后他来台湾，他后来就问他说他来台湾是为什么，那他就说他刚好有朋友来在台湾，所以跟他一起来，那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 嗯， 但那已经大概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啊哈， 那时候也是就是相隔几万公里，但是能够在台湾的一个角落突然又遇到， 嗯， 我觉得非常的奇 妙，这真的蛮神奇的。 那你有从此之后又跟他失联吗？就那天只是打个招呼就嗯拜拜， 应该是吧。 玛丽说的对， 对啊，应该是，应该是。 但是那一天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打完招呼之后，然后我马上留了他的联络方式跟电话。 嗯， 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有 email 不久， 嗯， 所以他就给我他 email，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手机这个玩意儿， 嗯， 所以他就留 email 给我。那我说实话 email 到后来也都忘记了，然后只是当时就问他在台湾住几天， 嗯， 然后住哪里，所以后来大概连续三天还是四天都晚上约他一起出来聊天啊， 哦， 吃饭什么的， 蛮不错的，等于当地陪 啊。对， 嗯嗯嗯嗯嗯， 刚好那时候年轻也刚入社会，时间比较多。 嗯嗯嗯嗯嗯， 对，只是想说打来跟你们分享，也是一段很奇妙的。 真的哎，感谢你的分享 ，Jack。 OK， 晚安， 好， 拜拜 喽， 拜拜。 今晚是奇遇记分享吗？ 对啊，就有时候你会觉得真的蛮奇妙，会在某个地方遇到谁，是很巧的一件事情。然后这种跨海隔海遇到的。 这真的很夸张 哎！又让我想到一个可以分享的。 你明明就遇过超多人的。 我很容易遇到认识的人哎，就虽然我朋友不多，但很容易遇到认识的人。 嗯， 02-23-63-995， 不可以随便跟人家借钱哎。 我不会啊，嗯，我不借人家钱，我也不跟人家借钱。 乖。 02-23-63-995，青春点点点，青春期的奇遇记。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来自日本宫崎县的梦多。宫崎的椴木香菇要来台湾咯，10月8号 City Super 台贸店开幕，现场有4支跟料理教室，还有宫崎的吉祥物跟香菇先生送你小礼物哦。10月8号 City Super 台贸店见。 国际钢琴巨星朗朗诠释纽约百变风华，纽约狂想曲，戴赫比汉考克、丽莎费雪等人跨界联演，还有台湾贴身歌姬阿令动人献唱，精彩呈现朗朗爵士古典流行的纽约狂想曲 Sony Music。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就爱电你 UFO， 我是马克。 听众说你是夯哥，你不是马克。 哈，我是白马玛丽夯。 好老， 这有很老吗？这是最近的饮料吧？ 这个也很老了，其实。 白马玛丽夯是最近的饮料啊。 可是他这个白马玛丽夯，这个已经是好久好久前他就给了印象了， 嗯， 不是一个很，不是一个非常新潮的东西啊。 那新的是什么？你说啊，你说啊。 哎，我很久没看广告了吗？最近还有什么新广？你知道为什么我很久没看广告了吗？ 为什么？ 因为我家第四台广告都变成英文学习教材了， 超烂的。 那真是一只呆脑兽呢 ，dinosaur。 02-23-63-995，02-23-63-995。你现在收听的是玛丽跟马克的青春点点点，在每天平日的一天的一开始，12点钟到2点钟。 You were looking at me like you wanted to stay when I saw you yesterday. Hello， 你好。 哎，你好。 你是谁呀？ 喂。 嗨，你是谁呀？ 欸，我现在 上线了，请把你的 APP 关掉， 哦， 或你的收音机关掉，谢谢。 哦，这样。 谢谢哈、哦，对不起，好、哦，谢谢。 怎么称呼啊？ 你好，我姓赖， 赖先生。 对，你简称赖子好了。 赖子啊？ 对。 赖子要跟我们说什么？ 和你分享一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奇遇啊、哦。 好。 大概是民国六十几年了。 民国六十几年，好，然后呢？ 当兵回来的时候， 嗯， 认识一个那个在，四新的一个同学，一个学生了哈。 嗯。 因为和他的姐姐一起去郊游哈。去郊游，然后大家就是，要怎么，也没有说很热络，就这样，交易完了就离开了。 嗯， 然后他就向我的朋友打听我的电话，什么这样子啊、哦？ 嗯， 啊，然后，也有约会几次啊，毕竟他是学生啊、哦，小女孩啊， 嗯， 家里管很严，也不可能，很不方便，那时候电话什么都。很少， 嗯， 那我们上下班的话也不可能，这样子都很像现在这样子，手机啊什么电脑都没有，对不对哈？ 嗯， 所以只是一个有一点那种纯纯的爱那种感觉， 嗯， 啊，哈，就是反正就是她就是一个养女， 养哦， 她一个养女，那想说一个养女啊，毕竟。听他的心里都讲得很可怜啊什么实在是就是很关怀的那种女孩子只是关怀的心态这种心情啊 嗯 啊这种联络了几次以后他一阵子就没有联络 嗯 他只能够单单和我联络我们没办法和他联络因为他没有留我他没有办法留电话给我们 嘿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然后过了因为我们当兵回来以后就事业冲刺啊怎么样 嗯 啊就彼此就没有联络了哈、啊、 嗯 那结果有一次我们工作也在变更了、啊、因为我以前是在国产汽车的零件部上班嘛、啊、 嗯、 啊、后来我们就换到台北车站里面就是铁路餐厅上班哈、啊、铁路餐厅对吧公家的那个铁路餐厅台北车站啊 嗯 有一次我们就是我是在餐厅里面负责送一些西餐部一些三明治啊什么那些东西奇怪怎么有一次看到有人在送那个要入伍那个入伍欢送队伍的怎么有一个认识的人他看到我看到很奇怪啊就是但是旁边有一些朋友所以大家彼此也不敢打招呼啊这样、嗯、就很奇怪我想说大概是自己幻想吧就算了、嗯、就过去了啊这是第一个奇遇的时候第二次结果有一次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又我结婚了以后 嗯 跟太太去那个去那个过年玩去那个叫做那个叫什么指南宫 嗯 这个要下车的时候奇怪怎么那车票说怎么看怎么变当那个指南客运那个车长小姐我说奇怪有没有搞错拿票给他他还是在看着我反正那时候变得很不好意思我已经结婚了带着我太太两个驾车对不对 嗯 那第二次啊第三次的话就是因为我的名字比较特殊啊 嗯 就是打到我名字的话就应该是只有我他不知道什么电话的有一次在以前有那个 BB call 的时候怎么有 BB call 叫我回电话这样的我打电话就奇怪怎么结果是他 嗯 然后我讲到奇怪他说这个是不是超商我说那他怎么会叫我超商我怎么会留一个 BB call 这边电话他说那你等一下好了结果就有一个小姐跑过来接哦是我啦怎么了我说那你怎么留超商他说不是他已经也结婚了在桃园就对了他是说啊我现在刚好上了台北怎么样那时候我们又约一下面见面但是他急着要回去因为他就是两个小孩子怎么样你懂了 两个的儿子，那我说我也是两个的儿子，是吧？那就差不多过了，差不多那是民国差不多是81、82年的时候，那就过了差不多十来年的时候，哎，前年奇怪，我现在跳跃式的讲，前年是现在是105年了，对不对？ 嗯。 结果奇怪，哎，怎么 Facebook 里面就有人说，哎，你是我以前的朋友吗？哎，我想说，哎，因为他写英文的名字，然后相片其实就已经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哈、哦。那我想奇怪，不是不是他？我想，我就说你是谁啊？怎么样？我大概没有什么特别印象，认识的人蛮， 结果就是他， 结果就是他 哦， 他见面了，就大家也，其实我也是想说，就 Facebook， 大家聊一聊就好，对不对？ 结果约出来见面， 他是约我见面的，我想说啊，这种情形， 那发生什么？见面有发生什么事吗？ 没有，我见面的话，我就是。哎，是小贵宾狗的。 小贵宾狗， 小贵宾狗一样是什么意思？就很听话，什么都不敢动。 小贵宾狗 就是小贵宾嘛。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形容词，哎， 都不敢动，不敢逾矩。 我就带真的一只小贵宾狗 啊！你带一只小贵宾狗干嘛？ 哎，我经常就是带着狗溜溜。 哦，你骗你老婆说要遛狗，其实是要去见他哦。 不是，我就是平常就是带着狗在溜溜溜狗或者什么这样子，我就带着一只狗，哎。奇怪，他很怕狗。 嗯， 他很怕狗。 哇塞，哇塞，吓到。 好， 对，他们也是都很正常的约在，等于说是那个石碇的休息站那边呢、啊，聊聊天。 你们约到了石碇休息站去聊天？你遛狗遛到石碇休息站？ 对啊， 你。 他从桃园上来就是做阿高比较方快，比较方便。 做什么比较方便？ 做爱比较方便？ 不是不是，他从石碇上来，坐车子在石碇休息站这样， 哦， 这样子约在那个地方比较。 给他几嘞？ 好好好。 然后大家再聊一聊，但是大家就谈他的过往啊，我的情形啊，谈到哎，他我就记得他两个儿子，好，那我也是两个儿子哈。哎，他说他 该不会是同样的两个儿子吧？那就很可怕。 他三个，他也第三个，他第三个是你啊，然后我们是两个儿子啊，就聊聊的啊。第三个准备要考大学啊， 嗯， 那问我两个儿子，我就问他啊，两个儿子，他说一个是中原大学毕业，一个是 把人家的私事全部讲出来，这样好吗？ 没关系，这没有讲谁嘛，亚东啊什么样的哈。那他问我说，那就我很不好意思，那我两个儿子都是念博士，一个交大一个成大， 嘿， 那我想说 有什么不好意思， 彼此大家都是从台北认识，那我是从桃园上来台北，他却从台北嫁到桃园去，我感觉这样很奇怪。 所以你最近你这几年常常午夜梦回，在想你们两个人这样他来你走，你走他来，又相遇擦肩而过这些往事。 我不是，我现在是说，就是说要怎么讲，他说他晚上都好像都睡不着觉，睡了反正都要怎么睡眠很不好什么这样子，我发现说要怎么讲？人生哦，就是对了，就是说， 人生哦，对， 就是很奇怪，从桃园上来台北，大家在台北认识，啊，却也有人从台北 嫁去桃园，这样， 对 啊，人生不就很多人嫁来嫁去吗？ 我没有错了，但是就是说， 人生啊，对了， 就是很那个，在台北嫁到。导演啊， 好好好，我知道，感谢你赖子， 谢谢 谢谢谢谢，拜拜， 晚安。 1:40，02236399555，好奇遇，这刚刚这段太奇幻了，有多少人现在还撑着呢？有多少人现在还醒着？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卡

摇滚，前进巴士底的疯狂世界。 One ear out the other, burning bright right till the end. Now you'll be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In my thoughts you're far away, and you are whistling a melody, whistling a melody, crystallizing clear as day. 超越800万销售记录，全英音乐奖肯定，登基英伦摇滚新霸主。环球巴士底乐团《疯狂世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苏密苏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秋天到台东买释迦，吃旗鱼，采洛神花。 哇、wow, 大丰收！ 台东纳鹿湾三天两夜放松之旅， 现在就出发！ 全台唯一获得饭店业金商奖肯定及 ISO 9001认证， 纳鹿湾大酒店0800-239-888。 大家好，我是崔树。 努力让自己可靠，却不知道谁能依靠。这世界满桌佳肴，我但求一个温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玛丽姐姐要说故事喽，好棒哟！这阵子呢，在玛丽姐姐说故事为大家挑的这些短篇的小说，都是来自于这本书，叫做《忽然一阵敲门声》。那作者呢是艾加·凯雷 （Edgar）。可乐之类的吧。好，今天要讲的这一篇呢，叫做《挑个颜色》。有个黑人住进了白人社区。黑人有一栋黑色的房子，每天早上都坐在黑色的前廊上喝着黑咖啡，直到某个黑色的夜里，白人邻居跑进他家把他打个半死。他就像雨伞的把手一样卷起来，蜷着身子躺在黑色的鞋里，他们还是打个不停，直到最后一个人大喊说：住手，你住手，叫大家不要把他打死，免得坐牢。黑人呢没有死在他们的手里，救护车来了，带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送进了一间有魔法的医院。那个医院呢在休眠火山的山顶，是一间白色的医院，栅门是白色的，房间的墙是白色的，寝具也是白色的。黑人他逐渐康复了，并且坠入情网，爱上了对他悉心照料的护士。护士身穿白衣，是个白人，他也爱他哦，他们的爱就像黑人一样日益茁壮，茁壮到他可以下床爬了，就像小孩，就像宝宝，就像曾经被揍得很惨的黑人一样，他们的爱也在努力学步当中。他们在一间黄色的教堂结婚，婚礼由黄色的教士主持。 他黄色的父母搭一艘黄色的船来到了这个国家，也曾经被白色的邻居揍过，可是他没有跟黑人讲这么多，毕竟他对这一对夫妻根本不算认识，而且时机也不对嘛，他们在办喜事耶。黄色的教士呢打算说神爱他们，会赐福给他们，可是教父并不确定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他每一次都想说服自己相信这是真的啊，因为神爱世人嘛，而且希望所有人好，不是吗？可是那一天，当教父为那个不到30岁就满身伤疤坐在轮椅上的黑人主持婚礼时，他觉得要相信这件事情真的好难哦。可是他最后还是说了神爱你们两个，神爱你们赐福给你们。说出这句话，他感到非常的羞愧。黑人男人跟白色女人从此过着幸福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女人买菜回家，发现有个棕色的男人等在楼梯间，手拿着棕色的刀，要女人把所有东西都给交出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明天再继续说。 我的天哪，今天最后要放这首歌曲，我真的是几百年没有听过了， 这么夸张， 也几百年没有放过了， 这么夸张。 对啊，好生啊，这首歌来自于 Color 的我没有你啊。 你还能说出 Color 成员的名字吗？ 可乐吗？ 诶， 还有谁？大宝。乱讲。这边希望所有听青春点一点的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快乐。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快乐的明天再会，拜拜。 是你演的逼真，还是我天生迟钝，何时多了个角色，换了剧本，手牵着也只是牵着，再见说得很慎重，爱情要离开的声音我听懂了，我没有你要的快乐，你的爱情不住在我这，你知道拖着是种折磨，却选择越爱越沉默，我没有你要的快乐，就请让我帮你做选择，没有留下祝福就离开，请原谅我。的逼真，还是我天生迟钝，何时多了个角色，换了剧本，手牵着也只是牵着，再见说得很慎重，爱情要离开的声音我听懂了，快乐，你的爱情不住在我这，明知道拖着是种折磨，却选择越爱越沉默，我没有你要的快乐，就请让我帮你做选择，没有留下祝福就离开，请原谅我。